广播道广播剧 九八八四七，有些嘢要執執的嗱，龍伯天彎彎，你哋留意一下啲疏忽咗個位啊！第三幕第十場戲咧，龍伯天就啱啱由外地翻嚟，知道咗個老婆蘇咗，心情咧就係極之興奮嗰種，興奮到咧係講唔出説話嘅。而彎彎咧就似乎係少咗同龍伯天有眼神嘅交流。 是啊，我自己都有發覺啊，唔好意思，昨晚咧我唔係咁入戲啊，對唔住，我嚟街坊嚇。 演員之間嘅配合亦都好重要，我都有啲分神 ，sorry。 做咩你兩個認錯大會啊？嗱，我唔理你哋當晚嘅情緒係點，受咗啲咩牽動，總之咧一踏出舞台就入戲。你係龍伯天，你係月彎彎， 係嘅。 仲有負責報警嘅阿媽。你留意一下 啊， 龙伯天彎彎呢场戏咧喺金铜楼，唔喺秋风阁啊。 嗯， 昨晚竟然留咗放盆栽，要打八十大板啊。 好 疏忽嚟嘅。OK， 等阵咧就补牌多一次啊。 OK。 千千，千千， 老爷，你翻咗嚟啦！你有冇睇过我哋嘅苏哈女啊？ 有。虽然是恩咗啲，但是佢个面珠真红红红，好睿智啊！千千，多谢你，终于完咗我嘅心愿啦！ 老爷，我系由鬼门关行咗一转翻嚟啊！ 你唔好讲咁多，好好咁休息下，调养好个身子。 老爷，你话苏哈女安咩名字好呢？ 佢个面珠真红滚滚，就叫嫣红啦，龙嫣红， 龙嫣红， 龙嫣红，佢系我妈妈，佢嘅诞生亦将月满女儿红嘅剧情渐渐推上高峰。 《女儿红》，郑影导演，高原编剧，罗冰心配音，第二十二场。 不用说开心，不需理由，苦也甘于接受。在那风光都变旧，再追透，知道什么不可强求。为什么望见昨天依恋心痛挂念又回头在你背后，为什么我这么明知不舍得的都要放手，似醉还未醉之间散聚，是你是谁 好多谢你哋嚟参加小女嘅满月之喜。本来家事系应该闩埋门自己人解决先系，唔应该劳师动众嘅。不过是是非非嘅嘢真系好难有个了断，所以就唯有喺大家面前攞翻个公道啦。 在我作动的时候，二奶奶在床边冷言冷语，惹得我早死早着。好彩我妈坚持送我去秋风阁，才不会搞出一尸两命的惨案。个苏哈女一出世恩滋滋，可以说是奄奄一息。如果不是我妈有经验，就不会有今天的餐满月酒。 白天啊，她所说的武鬼是真的，你千万不要相信啊。 信不信都好，就快有个水落石出。各位，我的神秘嘉宾落紧嚟啦。 是他管姑娘 卢老爷，大奶奶、二奶奶、 管姑娘啊，你怎会突然间出现在龙家啊？ 是大奶奶派人去上海找我，我都是刚刚到步。 老爷，人正在这里，你问他吧。 管姑娘，你说整件事到底是怎样的？ 卢老爷，对不住啊，我之所以揞住良心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，是被逼的。 是谁逼你这样做？ 是二奶奶啊。 你乱说，老爷啊，一定是个自人两母女同他夹埋的，他是想煮死 我。你心病啊，你已经满身死罪，还敢得辩驳？ 我和阿汉在上海的时候原本就是一对两情相悦的恋人，但是有缘无份，不可以在一起。我之所以来杭州做看护，无非是想摆脱那个好赌成性的老公，亦都想过一些新的生活。我几经辛苦安排汉入农家做车夫，我哋计划过一凑到钱就做啲小生意，唔使再睇人哋嘅面色过日子。二奶奶佢无意中识穿我同阿汉嘅事，佢揸住我痛脚，要我乖乖走饭。我真的不想咁多年经营落嚟嘅嘢就咁冇晒啊！喺无计可施之下，我只好应承佢。二奶奶每日都安排好炖品同埋保养，要我攞俾大奶奶食。就咁，我成为咗帮凶。 你 喺大奶奶作动嗰日，我怕会搞出人命啊！件事如果穿了，监都会有得坐的。所以我和阿汉留夜离开了杭州，回到上海。在这段日子，我真的受到良心的责备啊！直到有一天，罗医生托人传个口信给我，我才知道大奶奶和我叔叔没事啊。今次我回来是做人证，赢回你赎罪啊。 你乱说，你乱说啊！我没指使他做那些什么啊，是他生安白做的。白天啊，你要信我，真的不要做那些这样的事啊。 知罪，你立刻在我面前消失。 二奶奶已经无路可退，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死口不认，呼天抢地的要挽回丈夫对她的心。但这一招完全失效，龙家经过几巴掌，直情打佢落十八层地狱，连眼你都唔再睄佢多一眼。 放放放！ 喺几个下人左右夹攻，二奶奶被拖翻入烧伤圈。而家陪伴佢嘅只有佢唯一嘅寄望龙天山。呢一场毒害计谋、真相大白嘅戏肉，终于圆满落幕。下一场戏肉又会系点呢？ 九八八制作。 好耐都冇食雪梨燕窝。零舍好味 的，现在可以放心吃啦。我啊，好像猫咁有九条命的。有件事 我想同你证实一下。 嗯？证实啲咩？ 事发嗰日，你咪俾咗杯葡萄酒我饮嘅？ 点啊？饮上瘾啊？ 嗰杯葡萄酒系咪做过手脚啊？你笑乜嘢啊？ 你系咪神经过敏咗啲咧吓？我会做啲咩手脚啊？ 嗰晚我饮咗你杯酒之后，成身发兴，头昏脑胀，我连讲个咩说话都唔知道。 系咩？ 你系想借我口督穿二奶奶嘅毒计？你呢招叫做借刀杀人。 借刀杀人，好一句借刀杀人。中意啊我， 弯弯， 无论点都好啦，我已经轻易咁除咗眼中钉。而家佢喺农家系神台猫屎，神憎鬼厌。 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 好嘛，发生咩事啊？ 阿姨奶奶，阿姨奶奶，佢吞得吞大一自尽啦！ 吓，好。 月大婶，咁夜啦仲唔瞓？点合得着眼啊？系啦，二奶奶点啊？够唔够得翻啊？唉，刘毅尚且偷生，有咩咁睇唔开，要搞到自杀咁大件事啊？ 佢冇事， 冇事啊！咁我都安乐啲。如果佢真系有咩三长两短，我呢一世都唔会好过。话晒佢搞成咁系因我而起啊！嗰晚我，哎呀，我做乜要饮咁多酒，讲咗啲唔应该讲嘅说话啦？ 都唔关你嘅事，你又使乜揦晒上身啫？我话系二奶奶唔衰，攞嚟衰就真。咁阴质嘅事啊，佢都做得出嘅。佢啊，平时啊奔起个奶奶款，我已经睇得好唔顺眼噶啦。而家搞成咁嘅地步，冇人会可怜佢噶。 你唔好咁讲啦， 月大婶，做人千祈唔系太过心长远啊，咁样好蚀底噶。二奶奶根本就唔系立心要想死嘅。佢啊，只不过想做出好戏俾老爷睇，等老爷重视下佢咁啫嘛。佢啊，只不过啊食嗰啲咁爹嘅生大烟啊，点会有事啊？ 人命关天，嫌而稀啲啊！ 咪就系，我知佢心点谂嘅，开埋个井俾人饮水，世系假，所以咪千方百计想话不走大奶奶咯。但是有學俾佢筆先至得㗎。好啦，現眼報啦，我睇怕佢喊都冇眼淚呀。唉，有事引人注意啦，佢永遠都係咁不甘寂寞㗎。 唉，其實諗落佢又真係幾可憐嘅。 可乜憐呀、我話佢唔抵可憐就真呀。葉大嬸，他在老爷面前啊，仲是死口不认落毒件事啊。 管姑娘这个人证已经亲口证实了，他就想抵赖些什么啊？ 他反咬你们一啖，说你们事前啊买通管姑娘啊。 吓， 这种这样的人啊，真是不知道用什么材料构造，死的都想咬翻生啊。鬼不望他第日落到下面呢，被人勾脷筋。 那老爷怎么说啊？ 老爷见佢仲不知悔改，啲火系一飙三丈高。佢要二奶奶尽快起程去君明间大屋度住，永远唔可以翻嚟。 咁分明系驱逐佢出农家啫， 话明就沉啦。二奶奶喊苦喊忽，又跪又拜，老爷仲系坚持要佢走。 其实离开下对佢未尝系一件好事嚟嘅，佢仲留恋啲乜啊？在君明那处住咪几好， 自闭佢放唔低自尊呢。二奶奶佢不嬲都唔服输嘅。 人一世物一世， 好多嘢只不过系过眼云烟，争到你有咩用啊？唉，呢排发生咁多事，我真系有啲睇化咗。讲开始讲啊，巧妈，我真系好怀念以前喺河边面铺嗰段日子。一日六几个面，同啲人客打下牙教，冇下呢样，冇下嗰样，嚼一声又话过咗一日啦。就算系挨到十只手指都掘晒粗晒，我都心甘情愿噶。唉，唔似得而家日日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啊。 咁又系，人生于世有乜好求啊？咪但求个心安咯。 冇错，心安。我天生咧就是一个贱骨头嚟嘅，有福唔识得享噶。 九八八制作。似乎点破人生暗藏的玄机。太婆熟得巧妈相识廿年，彼此已经建立一定的默契与信任。他们只有一个眼神示意，大家都知道对方心里面想着些什么。而在太婆熟得心中早就有一个打算，在适当时机他会回到河边面铺重操故业。但是在他心中亦有一份牵挂，就因为这份牵挂令到他不可以离开农家。另一方面，他亦牵挂在南京的迁迁。 月大婶啊，老爷今早搭早机去上海，听说要谈一单大生意。 几十岁人凡事都要亲力亲为，身边呢有没有人可以帮得手？ 少爷仔天山只得个几岁大，还有排等到他长大成人。看来老爷真是需要及早找个接班人。 这么易吗？他没理由交给外姓人打理的嘛。 那又是，唉，老爷三头两日就出院门，屋企一又起乜嘢事上嚟呢，翘起手想搵个话得事嘅男人都冇。 係呢，二奶奶有冇话落几时去军明呀？ 睇怕係呢几日啩，佢係都要愣埋天山过去呀，但係老爷就撒手零头，点都唔肯应承。明解嘅，话晒少爷仔天山是农家的香炉等，又怎可以跟二奶奶一起走呢？ 咁又难怪二奶奶要称住天山嘅，是个亲骨肉嘛。 两个都不肯让步，总之是有排烦啦。 好快啫，仲 用 得咁快 嘅？咦，企喺祠堂边嗰个咪大奶奶？阿崩养狗转性喎。他平时骚都不骚下少爷仔天山的，居然跟他有说有笑。月大婶啊，我不嬲讲说话是咁拔泪锤的了，你千祈不要见怪啊。 你讲的事实，我又怎会怪你呢？ 月大婶啊，你仲行前去，我哋要睇嫣红小姐嘛。 想话行前去听下佢哋倾乜咁开心啊嘛。 咁你慢慢听啦，我过阿翠嗰边啦。 嗯，我转头就嚟吓。弯弯份人咁冇耐性，又同细路仔冇乜缘，佢点会咁冇心机去氹一个细路氹得咁开心呢？况且天山系二奶奶嘅仔，佢更加唔会放在眼内啦。唔通佢又想整蛊做怪？好，我行前去，匿喺花丛后边听下佢讲乜先得。 天山，天山，其实中意奶妈啊，即系吓， 中意。 你 系。 嗯。 啊系啊，听讲你阿妈要带你去君明间大屋住、啊。 我都冇谂过要去。哇，大妈，那山后边有只蝴蝶好靓啊！ 蝴蝶啫嘛，有乜咁特别、啊？ 唔系咧，只蝴蝶好唔同噶，系蓝色。会发光添噶， 啊系， 哇，有我嘅手板咁大啊！ 如果天生中意嘅话咧，第日叫你阿爸买啲标本俾你玩，佢咁锡你，实买俾你嘅。 嗯，自从有咗妹妹之后，佢都唔锡我啦。佢啊，已经有好几日冇嚟睇我啦。 傻嘅，妹妹仲细啊嘛，你做大哥嘅，点可以学埋呢啲咁嘅干燥呢？ 变啦！我要攞只网嚟捉住佢先得。 诶，小心啊，因住线落池塘啊！ 针我唔死嘅。 都冇好嘅。诶，咁你怀疑个女喎？佢又点会咁灭绝人性？连一个几岁大嘅细路都要害啊！都系行快两步，去睇下烟雾好过啦。 阿翠，考马呢？佢咪上咗嚟嘅？点解唔见人啊？ 佢唔知食错啲乜嘢，个肚搞风搞雨，上咗厕所啊！ 梗系啲麻辣火锅作怪顶啦！佢啊，一开咗个头就停唔到口嘅。系咧，嫣红，今日有冇扭计啊？ 除咗食就系瞓，呢个女包好好臭噶。 系啊。佢又真系瞓得好冧啊！呢、這个苏哈美出世嗰阵咧，恩滋滋嘅，而家就肥嘟嘟。哎呀，真系睇见佢好开心啊！ 佢啊，仲好难瞓添啊！就算你喺佢耳仔边打锣，都嘈佢唔醒噶、啊。 辛苦晒你啦，翠。 乜说话？仇人而婚事，我应份做噶嘛。系啊，叶大婶啊，你得闲嘅话就多啲嚟睇下嫣红啦、啊。老爷一唔喺树，佢就好似孤儿仔咁，冇人亲噶。 乜大奶奶冇乜接近佢嘅咩？阿翠啊，有乜嘢你唔怕讲啊？ 我硬系觉得大奶奶同嫣红冇乜母女缘咁嘅，佢唔系咁紧嫣红噶。 我话晒系亲骨肉，又点会唔紧呢？ 唔怕老实讲啊，我凑咗嫣红小姐咁耐嚟。大奶奶都未曾上嚟睇过佢嘅，我啊只不过系个奶妈啫。再咁落去，第日嫣红小姐亲我仲多过亲佢。系啊，叶大婶，你有冇发觉嫣红小姐有几分似你噶？ 似我？唉，点会似我啫？ 似乜唔似啊？个鼻似，连个眼都有啲似。 系咩？乜？乜都系整定嘅， 你讲咩话？咩整定啊？ 冇乜嘢啊！ 人嚟啦！人嚟啦！救命啊！ 发生咩事啊？ 好似系考妈把声喎、 啊！我哋快啲出去睇下咯！ 二奶奶，你奶奶你快啲出嚟啦！少爷仔天生做你浸死啦！ 吓、 啊！是最完美，最之间晒是你是谁？这晚其实我不足够，但却不敢再开口。似醉还未醉之间散聚，别记着谁，望着谁。趁我还没有捉紧。 圆满女儿红，梁金玉饰演 Michelle， 关瑞琼饰演程淑德，陆文菲饰演弯弯，周启武饰演龙白天，黄怀贵饰演巧妈，刘瑞莲饰演奶奶，童心饰演管姑娘， 张杰维声压翠，林心亦声龙天山。第二十二场经已播送完毕。 不要说开心不需理由，苦也甘于接受，在那风光都变旧，在最痛知道什么不可强求。